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《凤凰眼》第七集。时间已经是下午，按照惯例，贴神眼部该在晚上进行，得即刻开始。江烈脑中对方才所见还有点印象，先三两笔图画了个大致的轮廓出来，交由陆三明让他遣个小分队先找起来，自己再接着画些精细些的。 不过美莹不在身边，得另外找个人辅佐我。 这想法一说，神棍主动请缨，他摔滚了个七荤八素，至少是今天之内得静养，不好到处走动。他便寻思着卧倒在江恋身侧，不时给他递个笔什么的，这样既发挥作用，又能近距离观察到贴神眼，时间便不算浪费。 你不行。 为什么啊？ 以前一直是美莹协助我，她不是个女的吗？ 哦，原来贴神眼这事儿对性别还有要求。 江恋也没再说什么，反正这儿只有他会贴神眼，规则由他定，说什么是什么。孟千姿便陪着江恋进了房车，他从未从头到尾参与过，觉得好奇而且刺激，趁铺纸削笔的时候问江恋： 哎，一进入那种状态是什么都察觉不了了吗？除非被拳打脚踢、火烫水激。 嗯， 哼，那被绑起来卖去挖煤了也不知道。 哼，你想干什么？ 江恋觉得这对话走向挺迷的。孟千姿慢条斯理把削成的笔根根放好。 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很了解我自己，有些时候啊，我会做出些很残忍的事儿来，没法自控。你醒了之后要是发现自己在煤矿里，可别怪我哦。 我自信自己的价值比纯卖力气的挖煤工要略高一点，谁要是贪图那仨瓜俩枣的卖身钱把我卖去挖煤了，哼，那只能说他脑子不太好。 孟千姿也不反驳，只是在江恋行将入定时又提醒了他一句： 要不要多看我两眼啊，以后你就只能看见煤了。 江恋闭了眼并不理他，只是下意识脑补了一下， 如果醒来之后真的置身挖煤矿道，好像也不会怨恨他，大概是能被他给气笑了。然后凭借我的聪明才智逃出煤矿，那种小煤矿的安保应该不够玩的。出去以后找到千姿之后质问他：你为什么把我卖去挖煤？啊，和千姿在一起真是什么事儿，不管好的坏都能盎然生去。 房车里要保持绝对安静，神棍自然只能在车外待着。他头脸蹭破了好几处，贴了四五条创可贴，看着颇为滑稽好笑。雨已经停了，凉风习习，又有躺椅和遮伞。陆三明搬了小马扎过来跟他聊天，时间很好打发。聊着聊着，神棍又想起盛家的事儿来。 哎，你们那个八万大山，就是之前盛家的那个不探山，具体在哪儿啊？ 广西的地图上有六万大山、九万大山，就是没有八万大山。但广西山头极多，哪一座无名山又都可能是，这个就看山鬼内部是怎么给这些山命名的了。 远呐，离这儿有段距离。 那宋元的时候，盛家住凤凰山，是这儿吗？ 凤凰山是个大城，好几十公里，跨四个县呢。具体是不是这儿，我得查查。 陆三明掏出手机一通操作，然后摇头： 不是这儿，还得往东去，在临县的临县。 原来不是这儿啊。哎，八万大山之前他们住哪儿呢？宋元之前又住哪儿呢？能不能再往前查啊？譬如秦汉的时候，夏商周的时候。 这三重连办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。沈先生，国家的历史夏商周都还没详细记载呢，你觉得我们山鬼会有？ 还有啊，山鬼探山是经历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，不断完善，才慢慢成型，成系统，有记载的。有的地方开展工作早，记录就早，有的地方开展的迟，记录也迟。总体来说，别说秦汉了，能有隋唐时的记录就很不错了。 没关系没关系，有多少查多少。那你看看，只要是有记载的，这盛家都在哪儿住过呀？ 他们要是搬进城市里了，那我们就没记录了。只要是在山里住，大多是有的。 亏的大部分记录都已经电子化，软件也及时录入了，不然还真是个大工程。陆三明一面筛选一面应声，他一键点击，把查到的记录生成轨迹显示。 你看，基本都在广西这一带山区绕，来回换山头，选的还都是孤山、险山，人迹罕至，易守难攻的那种。 神棍凑上去看，确实是在桂西北一带来回绕，没什么规律可循，住过哪儿哪儿就有一个定点，那些点都是零散分布的。神棍也看到了八万大山，离这儿是有段距离，但这距离只是相对而言的。他还看到凤凰山脉沿线散落了有四五个点，虽说并不在一处，但至少说明盛家选择这条山脉定居的次数还是挺多的。陆三明还在细看年代信息， 最早还真是从隋唐开始记的，在那之前他们住哪儿可就不好说了，没准儿住镇龙山，也没准儿就住在这凤凰右眼，反正没记载，一切皆有可能。 说到这儿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天色已经渐暗了，陆三明便给貔貅打电话，想问问进度。貔貅很快就接了，语气中显见的急躁。 找不到呀，哎呀，陆哥，你来你也找不到，这不是山就是树，不是沟就是谷，拿着一鸟图往哪儿找啊？ 陆三明先前被孟千姿训斥过一场，牢牢记住了自己是个负责人，要有主见，要引导下属。 所谓当局者迷，你找不到是只缘身在此山中，你要时刻跳出周围地形的束缚，要想象整体的轮廓是什么样的。 山谷的范围太大了，我建议你结合周围山形山势调一个电子地图出来，然后给貔貅做一个移动定位，再和我的图做叠加对比，差不多能叠上的地方应该就是了。 神棍听到江恋的声音，回头看他， 这就好了，天还没黑呢，往常画一幅不得好几个小时呢吗？ 哼，这个得分情况，把方位地标大致的地形走向画出来就可以了，用不着那么精细。再说了，心里没底，怕画的时间长耽误的久一点儿，人就被卖走了。 江恋把手里的画纸递给神棍，也没有回头。神棍和陆三明看图的看图，调图的调图，也没顾得上去听他在说什么。倒是孟千姿刚从房车上下来，听了个满耳，有外人在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心里却想着， 你以为你好慢啊，人家煤矿上的工头说不定还嫌你不够粗壮，不够糙，不够皮实呢。有些人就是不大认得清自己。 江恋的方法还挺奏效的，几番定位，数次比对叠加，大致的方位就确定下了。陆三明让貔貅就地守着，但是没什么情况，貔貅拍了四面的照片过来，跟任何地方的任何山间都没什么两样。 我们这就过去，你四下看看周围是个什么情况。 孟千姿留了一半人就地摄影，也负责照管不便马上行走的神棍，自己带了另一半人背上必要的装备，循着路径往那儿去。从山顶俯瞰以及从电子地图上看，那地方都不远，真正走起来才知道要命。而且这一带接连暴雨，地面泥泞湿滑，终于和貔貅他们会合时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到处都是湿的，篝火都烧不起来，只能打手电或者用探灯，一时间光柱条条道道。陆三明提醒大家尽量别往天上打，叫外头的人看到以为有人在这盗猎或者盗伐，又会有一番麻烦。江恋在附近走了好几圈， 又对照着图一再琢磨，终于选定了一处洼地里的小土坡。这土坡底面直径有1-2米，突出地面也有1米多，而且附近不远处有几道分叉的溪流，犹在潺潺过水。可以想见，现在是水退下去了，水再大点的话，洼地里蓄满水，土坡冒出水面恰如一个眼窝。那几道分叉的溪流也正是凤凰头上的羽翎形状。 心心念念的凤凰右眼会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土坡吗？又说凤凰右眼里会飞出活的凤凰，难道这土坡下头？ 神棍在那头看直播，夜色太浓重，屏幕上无数噪点，本来就看得心里不爽，见一群人还在研究，就越发沉不住气了，抓过步话机就向这头发号施令。 挖呀，开挖！我跟你们说呀，南宋有个地理学家叫周不飞的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岭外带答》，岭外那就是专门讲这一带的，里头还写过凤凰呢，说凤凰在森林筑巢产卵之后，雄凤啊会用木枝混合桃胶把雌凰封闭在巢穴里，只留一个小气孔出气，然后雄凤会出去寻找食物，找到了就会回来饲喂雌凰，要是找不到呢，他就把孔洞封上，让雌凰窒息而死。 孟千姿没听说过什么周不飞，也没看过什么岭外带答，只是听得气闷。 这雄凤是什么逻辑？你自己没能耐找不到吃的，凭什么把人家雌凰给活活憋死啊？ 你看这土坡跟个坟包包似的，没准就是被封住的孔洞的凤凰巢，也没准雌凰被憋死了，但是凤凰蛋还在啊，一直受地气孵化，你们一开挖，它接触到外界人气的催化，破壳成功，一只活凤凰就飞出来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凤凰右眼里会飞出活的凤凰。 孟千姿真想呸他一口，神棍的书面理论是挺多的，也挺会引经据典，但典故只是佐助，从来就不是直白的真相，要是事事都能由这些典故臆测出来，也未免太简单了。不过有一点他是说对了，这儿既是凤凰右眼，那是得破个图挖挖看。步话机的声音挺大，在场的一干人都听见了，山户本来就对各种奇异怪事的接受度挺高，再加上那句话是当地民谚，多少都听说过，并不十分震惊。跟随大佬做事儿，就该多做少问，见事不惊。更何况神棍还说土坡里会飞出个活凤凰来，难不成今晚上大家会有亲眼目睹凤凰的眼福？ 会看到凤凰吗？凤凰吗？ 说不定， 说不定， 还说是活的呢。 刚还说是活的呢。 不会吧？ 我从来没见过。 一时间窃窃私语，议论纷纷。有人过于激动，不敢朝孟千姿建议，就去向陆三明献策。 哎，陆哥，咱们是不是得准备个笼子或者绳网啊？万一凤凰真飞出来了，先稳住它啊！到时候啊，自己养着开心，就算上交给国家，也能受到嘉奖啊。 孟千姿哭笑不得，他重重咳嗽了两声，待那些私语声都平息下去了，才示意了一下那土坡。 开挖吧。 山鬼的装备又称山鬼箩筐，里头该有的都有，是进山的万金油。孟千姿这头手肯，那头十来柄山铲就已经组装完毕了。不过这土坡不大，用不着全员上阵，当下有7-8个人围上去挥铲如风，剩下的人不好干站着，竟真有牵绳编网的，万一呢？ 近点近点，再近点，我看不清。 孟千姿自是不用动手，就在不远处站着看。江恋比他忙，他接手了给神棍直播的任务，而神棍心内焦急，恨不得把脖子由屏幕这头抻长到那头，一直催促江恋近点再近点，自己好看个仔细。这土坡不全是土，全是土的话早就被雨季的频繁大雨给冲刷没了。果然没挖多久，就听到金石相碰的铿锵声，土壤间不断扒拉出石块来。 孟千姿等得无聊，走到就近的一块石头跟前，扶了扶上头的土沙，正想坐上去，忽然听到一声闷响。这是铲子碰到什么了，但绝不是石头，也不会是金属，倒像是……孟千姿头皮微麻，转身向厂子里看去。土坡已经挖没了，陷下是一个浅坑，原本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顷刻间便有点死寂。山户们面面相觑，一个个心中都有怀疑，但又不好说破。只有江恋对于这情况不熟，见大家都杵着不动，心下奇怪。 怎么了？ 关键时刻，陆三明又想起了孟千姿的教导来，自己身为负责人，就该判断形势，当机立断，给出引领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大声说了句： 都到这份上了，继续挖吧，不缺这一铲。真挖错了，该赔礼赔礼，该烧香烧香。 这话倒也在理，几个山户犹豫了一会儿，重又下铲，只是这一次挖得小心翼翼，还不时俯下身去用手扶开下头的泥壤。江恋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果然又过了一会儿，事态明朗，几个山户停下了铁锨，很尴尬地退了出来。为首的貔貅看向孟千姿，硬着头皮说了句： 孟小姐，是口棺材。 山鬼和水鬼一样，素有敬死的传统，再大仇怨，一死万事消。遇到山间散落的无名尸骨，还会帮人入土，代为下葬。挖人坟茔的事儿是绝不能做的，一旦误发，要原样回田，烧香赔罪。神棍在那头没有听清，但也察觉气氛不对了，声音都低了八度：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江恋把步话机的功放关掉，调成私人对答，低声说了句： 挖着棺材了，看着架势不能再挖了。 这不行吧，好不容易发现凤凰右眼，万一里头有秘密，这一停挖，这……哎呀，孟小姐怎么说呀？ 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孟千姿说了句： 拿香来。 早有人备在一侧了，闻言分香，又有人帮着点起。孟千姿取了三根，径直上前，那几个动产的也都轮流过来取了，然后一字排开，站在孟千姿背后。 山鬼王座，孟千姿。 说到这儿，他略作停顿，其他几个人便依次报上名字，有说的想的，也有心头惴惴不安，说的低沉的。待名字报完，孟千姿才继续： 误发老人家家宅，香头三枚，于此赔罪。 说完了，手持香头就是三下躬身，后排人等也都跟着鞠躬。江恋静静看着，只觉得香雾袅袅，混着静致的几道斜打光柱，气氛分外森然，却也迷离。礼行完了，孟千姿却不忙插香： 老人家，这山里多雨，你家宅又低洼，常年淹水，损棺伤骨，不是好地穴。今日相逢，是你我有缘，我帮你另择家穴，移棺迁居。 说到这儿，单膝蹲下身子，将三枚香头插入地上，起身之后又是一拜，这才说了句： 移棺，继续挖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